点起床了，闹钟响破黎明的早安。哈瑞啊，快快快，是一种仪式，用夜露冲泡一杯蓝色的咖啡，抓起一把一把的计划，在车阵里留意收音机的消息，一辆又一辆的车子神游变幻，变幻神游，楼比天高，天比楼远。一辆又一辆的车子长出了触角，又长出了毛足，长出了毛足，又长出了触角，就像小时候蹲在大树下看了一整天的蚂蚁。一行一行一行，一条曲曲折折的路，始终是一条迂回美丽的点点线线，点点线线。他知道什么会飞的，他知道什么会走的，他知道什么会跳的，他知道什么会跳的，他知道什么会走的，他知道什么会飞的。911COE ERP CPF 生活必要，牢骚必要，房产必要，政策必要， SARS 海啸，狂风乱云，伊拉克石油，恐分子炸弹，移民公寓，母语教育，孔子，孟子，老子，庄子，东风寒流，燕姿，俊杰，帕格尼尼，柴可夫斯基，书法系列的 Jackie Chan 呀，爱爱爱， What am I waiting for?反着方向走，蚂蚁总是相逢相遇，顿一顿，停一停，停一停又顿一顿，忙忙又忙着上路。I What am I waiting for? 背后有人在扮鬼脸打手势，一瓶酒，两个酒杯，两两两三个酒杯。想象下班黄昏最好，把不仅心情都移到 pub。 把 Salem 变成蝴蝶，蝴蝶穿过 Marlboro， 在嘴里咬，咬成了狮子，咬成了一条龙，像30岁以前，不，20岁以前的自己。穿过高脚杯的大肚腩，彩霞映照一栋大楼，每星期失灵3次的电梯，上上下下，晴天，进进出出，阴雨。他转动酒杯，缓缓而来。一只飞鸟腾冲云霄，高楼挡不住视野。 窗对窗，把历史高举向天空；门对门，把意义锁在房子里；森林在城市里只有公园的脸孔。如果没有了眼睛，你的心在看；如果没有了耳朵，你的心在听吗？如果没有了音乐舞，你跳得起舞来吗？老天爷从树上抛下了红红绿绿的果实，像满城炫惑过的流星雨，恰恰落在蚂蚁队伍的中央。蚂蚁四窜而逃。一分钟后，一切恢复如常。卡夫卡车镇里有首诗：一个早晨，一对蚂蚁，一个男人。做人何必怕输？裁员有没有份儿？绿草继续生长，一切都将成为云烟。蚂蚁是人？那人是蚂蚁喽？我是那一点一滴里的一只蚂蚁。我是夸大脸孔的宇宙。让明天插上翅膀飞吧。在此仅向不会开车的朋友们致歉。 Nevermind. Terima kasih. Terima kasih.